张学友的作品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》，作曲人是李思松，作词人邢增华。这位词作者他在1960年出生在香港，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文字和视觉艺术创意人。当然呢，他也写了很多的歌曲啊，给巫启贤树立了独树一帜的情歌风格，同时也奠定了巫启贤在台湾流行歌坛的地位。当然他在艺术特别是出版界当中，以独领风骚的《波西米亚》这本杂志打开了他非常具有独特设计风格和革新内容的个人风格，在动态美术界和企划文案界都分别有一些建树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邢增华给林忆莲创作的歌曲《影子情人》。 一起一结束，浓烟